雨样，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 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打陆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1。办了，今天是周末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可能是你睡觉前的最后一个小时。希望在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你能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被治愈的那一刻。其实在今天上直播之前，在办公室里面偶遇了两位同事，由于我现在的上班时间和大家基本上的作息没有那么一致，所以我经常会自嘲自己是错峰上班，所以在办公室里面见到同事也觉得格外亲切，和大家聊了两句。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除了上班或者做一个电台主播的身份之外呢，还有一个学生的身份，也就是正在学习心理学，所以大家就聊了聊很多关于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困扰和问题。好像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刻，很多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被自己的情绪所困扰，甚至于如果当情绪积压的越来越多，那种负面的能量越来越强的时候，几乎会有一种快撑不下去的感觉。这么说也许听上去有一点点恐怖，但如果在那一刻有一样东西，或者是一个瞬间你被治愈了，你就可以再次挺过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那些你被治愈的瞬间，很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话题，是为了想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不管这一刻有多么的艰难，不管你觉得它有多么的难以再去有明天，但实际上我们都会，如果有坚持下去的一点点动力。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来点个名吧，空城计，还有 Kellen， 咕噜咕噜猫，洛城东进，残花血，感情顾问，好像跟我们今天的话题很搭哦，还有追求美好，这也是很搭的。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你现在正在采用收听的方式听到了我们十点打陆机和你空中相遇的电波的声音啊，看到你了。我呢，冰是睡着的水。其实我喜欢你的名字，有的时候 当我们有那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不好了，其实那个我是好的，只是他暂时被一些些东西所困扰，暂时被一些东西蒙住了双眼，只要转个身就会好起来。基本都到场的冰释睡着的水，你好。那么如果你现在刚好无意当中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来自 FM98.2 北京爵士，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大陆机，我们节目的同名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我们给个全景吧，这是我们的全景。哎呀，挡住了脸，不过没有关系，你们只要看到旁边的留声机和这个复古的小台灯就可以了。啊，那一刻被治愈了，哪一刻你觉得自己被治愈了呢？我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你的看法。至少我可以想到的一件事情是，如果冰箱会说话，它会告诉你说，来呀来呀，来吃我啊。有的时候美食真的会让人觉得有治愈的感觉，哪怕是一碗方便面呢。假如冰箱会说话，如果 汽水和洋芋片，就一个人吃，你习惯随便泡菜配泡面，冰箱像白雪半夜，你打开上荒芜一片，哦哦哦，眨眼塞满甜点，两人份的爱好新鲜，未知同心间，期待每一天，每道菜都是爱的展演。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去爱吧，它带你回答。啦啦啦啦啦，酸甜苦辣，小酒肚量全部吞下，别惊讶，冰箱会说话。 冰箱会说话，好可爱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 假如冰箱会说话，它可能会说，来呀，让我敞开心扉啊。因为当我敞开心扉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开怀一刻，因为有好多好吃的呀。不知道你的冰箱里面都会装什么呢？对，据说好像有一些女明星的冰箱里面还会装一些面膜什么的。冰箱里面装的最奇特的东西不知道会有什么。刚才说到面膜，好像还有人会装丝袜，这样穿上去就会有一种清清凉凉的感觉，很好的主意呢。 Clara 小 C，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本期主持声音甜美的杰克堂，本期主题被治愈的那一刻。天啊，感觉好像多了一个就是自家人一样。因为 Clara 小 C 也是我们的真爱团，好像就是会有一个在前面摇旗呐喊助威的一个前锋来招呼大家。今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的时间是由杰克堂和你相伴的，而我们要聊的是被治愈的那一刻。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被治愈了？在自己负能量爆棚的时候，一个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一碗热汤面，都会给你足够的勇气，觉得可以，一定可以渡过难关。刚才有看到朋友的留言说到，其实被治愈的那一刻是妈妈的一桌好菜，想念家乡的世界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那般运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理解，我们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这个时候妈妈的一个拥抱，那个时候的我们还不了解治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也不理解被治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更不理解所谓的但在吃下去那些熟悉的味道之后就消散了，那可能就是被治愈吧。而现在你呢？分享找到我们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找到我们，或冰是睡着的水，还有水是睡着的醒着的冰，这是一对儿是不是啊？水是醒着的冰和冰是睡着的水。已经看到你们了。那即使是长大了，哪怕现在好像吃夜宵总觉得不是特别的健康，或者你有一个所谓的减肥计划，于是要暂时作罢，不管是冰箱在说话还是爸妈召唤你的一桌好菜，如果你想换一种方式来治愈的话，因为直播间里并没有窗户，不知道现在外面的情况，但是如果你看到星星呢，这个时候音乐怎么是不是可以看到星星呢？定了，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 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打赌机，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got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 it to stay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From L.A. Land, 爱乐之城里面的 City of Stars。看着满天的繁星，会不会有被治愈的感觉呢？ Claire 小 C 说，我一直相信生活是需要一定的仪式感的，下班后在楼下的清吧小坐一会儿，听听音乐，尝试一些新的饮品，独处的那一刻会感觉到被治愈。你呢？你也有这样的时刻吗？今天在上课的时候，课间休息，然后刚好去外面闲溜达的时候，看到一位同学，他就呆立在窗边。这个女生是一个很活泼开朗，并且基本上很少会看她一个人出现的这样的一种画面。所以那一刻，那一个画面让我，可能是有一点打扰她了。但是当时我可能没有想那么多，而是径直走过去问她，开玩笑地说，哎，看看这是几楼。他说其实是很少有这种独处的时刻。你呢？你有多久没有自己独处了？于是我们就开始聊起了独处的话题。不是说荣格对于内向和外向人的一种区分方式就在于，并不是这个人看起来有多么的热闹，多么的善于社交才是内外向的一个分别的标准，而是说一个人他的能量获取的地方是来自于独处呢，还是来自于和他人的相伴交流当中。而我的这位同学他就说，其实他自己更多的是属于那种喜欢和人交流，大部分的时间有时算起来我应该算是既不外向也不内向，或者既外向也内向的人，好像就像分裂一样，就好像是脑洞，就是冰是睡着的水，好像是问水是醒着的冰，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然后对方说我就想静静的待着，我在脑海当中脑补这是一个人，然后再用两个角色聊天说话，所以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谢谢盼盼 B384B 的关注，我这样念对吗？还有半日时光，你好，我们昨天见。是自我照顾。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在你情绪要崩盘的那一刻，有没有那一刻你觉得自己被治愈了？歌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会觉得如果待在原地觉得怎么都没有办法转开这个弯儿，不如就走得远一点。其实迈开脚步，或者说真正的开始行动起来，有的时候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远行来自叶培。轩仔送的喜欢你，应该这么念吗？不知道是不是把你的名字念对了，完全是靠拼音，但是会觉得这样的念法特别亲切。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不知道大家在听我们刚才的音频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杂音，所以可能刚才大家在镜头当中看到的我的表情好像一直是皱着眉头的，因为对于电台主播来说是不允许音乐有瑕疵的，所以我在想解决的办法，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并且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什么来着？还记得吗？对啊，就是那种被治愈的感觉。哪一刻你可能被治愈？不管你遇到了多么负面的情绪，或者是让你即将崩溃的那一刻，就好像刚才杰克唐就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接下来就是想办法的时候了，就是解决问题的时刻。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太过于纠结。看，现在我就想到了好办法。比如说，我们先来听一首带画面的 MV。刚好我要放的歌也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只不过我们把它做一个调换好了。本来想放的是《谢谢》，但是我们把它换成《多少》，因为有多少话语，其实都可以集中在。所有的问题，所有的情绪，都可能会随着时间而被冲淡。来自陈奕迅，多少。 我用尽所有方式找个人给我安慰，度过寂寞的黑夜。我问守护的天使，也许他能够体会，这无助让我好累。走到无路可退，我还能相信谁？用多少天，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4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让我在刚刚短暂的几分钟之内想到了解决办法，我觉得还是要感谢我的搭档 周大准同学，因为虽然我们是搭档，但是却很少同框出现，却可以在暗中互相帮忙。因为其实在他的文件夹里面发现了很多很好听的 MV， 所以今天我们的十点答录机话题依然不变，歌曲呢很多可能是你们在周准的十点答录机的部分听到过的歌，但是这些歌曲绝对经典，听一遍两遍甚至更多遍都会让你泛起不同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再重申一次，在这里被治愈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半日时光，你先应该治愈你自己，太纠结了杰克堂。对，怎么这么快就让你发现了我的特点之一呢？纠结这件事儿就是有点像一左一右，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刚才冰水我会怀疑你们是同一个人了吧？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啊。还有包括独处的人，如果不会内心戏的人，如果不是会内心戏的话，怎么可以顽强地活下去？开玩笑了，其实是一种一问一答和自扪心自问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熟悉这样的感觉哈？越说越觉得很悬。对，怎么可能哦？当然不可能。刚才的那个只是一个脑洞，一个玩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有的时候一个人是会自我拉扯的，而当比如说什么样的时候就会没有这种拉扯，停止弹劾了呢？就是当早上你自己特别困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小天使小魔鬼不是总在打架吗？那这个时候你说哎，好困了，再睡一会儿吧，另外一个说那好吧于是他们就和解了。这是一个多么冷的笑话呀。但是如果这一切能够换来你的微微一笑，会心一笑，那也算是一个治愈的时刻吧。啊，谢谢马土豆你跟马铃薯的关注啊，还看到了很多逍遥不取吃香菜的大侯爵。哎呀，感觉那个不取吃香菜的我要回应你一下，我是入了准入门槛之一的，因为我就不吃香菜。冰是睡着的水，我就不回应你这个了啊。欣赏文化人，这跟能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的去年的时候，我在看，中国那个改名字了，叫《中国新歌声》。在看那个《中国新歌声》的时候，当有一个小姑娘出现的时候，当她唱起那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被治愈了。在听着他的那个歌喉，我也忍不住流下眼泪。虽然那种从前慢的生活我好像自己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现在中国新歌声又开始了新的一季，但是我想有一些好的声音是不应该被遗忘的，所以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吧。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再次体会到那种被治愈的感觉。看着这样的 MV， 感觉会和这个歌也很搭，连镜头的移动都是缓慢的，而那些散落在桌子上的信件又会让你想起谁？从前慢，来自叶炫清。 绿的草鲜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今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就懂了。 选清再听还是很喜欢，但是呢我想要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本台任何立场，就是我还是更喜欢他在现场演绎的那种状态，因为录音室的版本虽然少了很多的瑕疵，而且也会觉得可以把音啊还有气息啊修得更加的顺畅通顺，但是由于那种过于完美而少了一点点人气，我喜欢那种迟疑，我喜欢那种激动的时候气息都不是很稳的那种状态，因为那很真，那是他在这一刻所表现的最真的一面。那天在录制一个节目的时候，听到张亚东老师，咱们非常优秀的著名的制作人，在谈到王菲和莫文蔚在制作他们的专辑的时候，有两首歌就是一气呵成的，从开始进棚一直到走出来一遍之后，大家觉得很完美，就此收官，就这样保留了最初的那个录音的版本，也是唯一的一遍录音的版本，所谓的 one take 就是这么来的。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就在那里，不多不少，没有办法回去。那说到莫文蔚，我们再来听首歌啊。刚才是谁给我们今天的主题加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诠释，让我找出来。对，半日时光，今天的这档节目是用歌治愈你。对了，这也是我想说的，有的时候音乐也是治愈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尤其是你看有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在十点答录机这个小小的聚会当中一起分享音乐的感觉，应该是很治愈的吧。来听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这是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婚礼，在婚礼的现场上，新郎和新娘一起唱的歌。再感动一次，哎，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 以后自己结婚的时候把这首歌作为自己的婚礼主题曲。 慢慢喜欢你，来自莫文蔚。希望我们的十点答漏机也可以是一个慢慢渗透你生活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就好像半日时光在留言当中所说的，我觉得这是一档，我们就是喜欢这样的所谓的随意，但是不应该是随性，不能太随意。对，我们是有认真准备的呀，对不对？有认真的准备话题，认真的准备表情，来和你一起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音乐。而且就算今天的音乐好像是有一些些小小的惊喜的存在，对你来说对我来说也一样，但是这所有看上去的随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惊喜，这也很像生活本身，对吗？看什么样的都可以让我们圆满的绕过来。长腿叔叔来了，一起百分之二来了，土地宝来了，还有丁正强来了，欢迎你们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是杰克堂，这里是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发射调频和频率，输送信号给你。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和我们相遇的话呢，你也可以考虑加入我们，比如说你可以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看到和你一样睡不着的小伙伴。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想跟我一个人说，你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有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半日时光总是说这些让我不得不去读出来的话，比如说认真的准备，治愈你我的礼物，未来是礼物，特别珍惜每一次的遇见和瞬间。天哪，这些明明都可以当主播的用法，是不是？而且杰克堂说出来是不是也毫无违和感呢？一定要说是，这样我才会被治愈。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一刻被治愈？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比如说像美食，比如说妈妈的一个你想念的家乡菜，妈妈做的一道家乡菜，好像还是美食，怎么说来说去都跟吃绕不开了呢？或者是漫天的繁星，或者是一个人去远行，出去走一走，或者是在十点答录机当中邂逅的某一首歌，某一段音乐，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你可以去想，诶，好奇怪，哦，在这里，有没有那么一刻，有没有那么一句话，有没有那么一个人，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被治愈呢？哪怕一个就够了。冰是睡着的水，喝点小酒，倒头就睡，好舒服的样子。 幽默的人都怕误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沉睡，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我何必流泪。我自以为不习惯这个故事已经结尾，连错也错得这么美，任谁都会。有没有人比你懂我的防备，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这真心的话不能给，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有没有人比我更惭愧，越热烈越沉默一对，来过。 这个故事已经结尾，连错也错得这么美，任谁都会。没有人比你懂我的防备，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这真心的话不能给，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惭愧，越热烈越沉默一对。别看我，我不难过，只要你记得我来过。有没有人？叫我傻到以为是真心的话不能给，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有没有人比我更惭愧？越热烈越沉默一对。别笑我，我不难过，只要你记得我来过，只要你记得我。 来自薛之谦的有没有，说来也巧，就在播放这首歌 MV 的时候呢，刚刚好就看到薛之谦啊，当然应该是同名，进入到我们十点 WG 的直播间，感觉特别的应景。半日时光，主播，今天所有的治愈都是情伤，看来你陷入的很深。没有啊，为什么是这样认为的呢？而且哪一句指向了情商呢？通常这个时候，学点心理学的就会跟你说，你这是投射，一定是你自己经历了什么样所谓的情商，于是觉得听什么样的情歌都像是在说自己，听什么样的话语都像是在说情商。怎么样，有没有戳到你？开个玩笑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快要结束了，所以就算你不开心你也没有办法了，只能等到下个周六再来找我算账。我是杰克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们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都不打烊，只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一个男生帅气的周准和大家相伴，还有非常 雌性的雄性的嗓音来陪伴大家分享他喜欢的好歌，还有心情故事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到了周六日的时间，就是杰克堂一个女生的视角来和大家聊聊天，一起被治愈，或者是聊着聊着就忘了那些所谓的烦心事儿。那么所谓的治不治愈也是变成了一个伪命题了，有的时候不去想那么多，对吧，少一点纠结，对吧，不要学杰克堂，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预设，就是时间短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是要这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才会让你下次再来，下次再见，而让我们可以在直播着直播着然后就互相彼此陪伴了。可能到了一年的时间，有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多预设，在旅途中爱上你怎么办啊？好像又是一首情歌。哎，情歌就情歌吧，生活当中很难逃脱一个情字啊，对不对？亲情、爱情、友情，包括对自己都是有情绪的。十点来录机，我们下个周六再见。生活本是如此，放下就好。这是你对自己说的吗？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飞驰而去的是风景，飞驰 谁而去的是时光。 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